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与昨天相当。由于扩散条件一般，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比昨天有所下降，但整体还可以，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近期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水平，过敏人群请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京港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是车多的，其中呢，在伐东桥路段呢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拥堵。那么另外呢，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目前的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那么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东向西方向都是车行缓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我们大家嗨起来，大周一的早晨。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没有睡清醒， 这撕心裂肺的 高磊就是其中之一。 我早清醒了，我告诉你。哦， 真的吗？ 对呀、啊、 我给你说个数学题， 你说我答。 52+87.6等于几？ 87.6最大，永远得87.6。 哇，可以可以可以， 把脑筋急转弯吧。 来来，你清醒了，清醒了 这个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随时保持互动啊，在今天的路上，咱们大家一起嗨起来。那说一说我们今天聊什么吧。 好啊， 一会儿我们可能在新闻当中会跟大家一起聊到关于图书有关的，比如说你现在会发现所有的新书基本上都有这个塑封。 啊， 我先问你，你知道书的塑封是什么吗？ 是什么呀？这么高级？ 磊磊，你不是清醒了吗？塑封 啊，你赶紧给大家答一下呗。 不是，问你， 就封个皮儿呗，是不是？ 不是，塑封你会发现，不是有很多书它都是，带上一层薄膜嘛 啊。 哎呀，说好像说你怎么刚才不说呢？就是它反正就封起来的啊。那一会儿我们会说说这个事儿。由此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各位从小到大，在你读书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读书的特殊癖好吗？ 特殊的癖好， 哎， 读书的癖好。 比如说你是不是读书一定要到山上啊，到找个古亭， 找一个远方， 哎，弄个古琴是吧，在当当，就是你读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殊癖好？ 你说的那是古人，我们现代人不那么玩、 哦、 我们都特简单。 哦，你怎么不读？ 我们比如说 啊， 我们拿本书、 哎、 对吧，我们先给书包个书皮儿，我们爱护这本书、 哎、 对吧， 然后 不光得有塑封、 嗯、 还得有个书皮儿，穿上新衣服、 哦、 然后呢我们再找一小区别针、 哦、 然后别在书皮儿上、 哎、 以后我们看哪页我们就加了哪页、 哦、 一定要粉红色的那种、哦、这样才醒目啊，对吧。 哇、哦、蕾蕾你还有粉红色的书签儿？ 对，我还有赤茶红绿青蓝紫好几十种颜色的彩塑笔、 哦、 我看到了哪一行我觉得这个字好新鲜、 嗯、 我没有见过，哎，我画个圈儿。 哇，那这不就是整个图书都是彩色的吗？哪个字都不认识啊。 粉红色的夏天嘛。 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读书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癖好？比如说刚才蕾蕾，他虽然说开玩笑，但是也举了一个啊，虽然说没有开玩笑啊，也举了一个， 哦、 就比如说会拿那个彩色笔去画这个书上的一些字。 对， 哎，比如说你要画，你画哪儿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哦、当然，天黑黑说了，哎呀，之前一阵子听了好长时间的评书，这又听见你俩说话是真亲切，是不是？有没有感觉我们跟您交流的那种亲切感？对不对？ 是不是也跟说评书似的？ 哎，我们陪着您啊，咱们一起聊一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怎么添加呢？您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啊，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嗯、 那说明白了之后呢，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哎。 北京气温升温，暖阳高照，是春风温润。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盘点一下清明节的清明档的这个电影啊，哪部最招人气呢？ 是图书真的有必要要塑封吗？这就是引起我们今天话题的内容了。美了图书，但是伤了环境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久违的春光终于又重新露脸了。昨天二三级的南风带来了温暖和煦，气温上扬到18度，北京的春季终于回归正轨了。那未来三天以晴为主，能见度比较好，气温回升，也正好是户外活动和踏青赏花的一个好时节。本周呢，除了12号和13号云量比较多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期间气温明显回升，最高气温在18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8到11度之间。10号白天将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请注意防风。另外呢，中医养生学理论认为，哎，这里就考磊哥了，来 啊， 中医养生学理论认为什么？ 春与肝是相应的呀，这个季节与我们的五脏六腑那都是 百 转千回的。 那冬天跟什么？ 冬天跟心啊。心脏的心呢、啊？ 哦，冬天要养心， 对； 春天养肝， 对； 夏天呢？ 养肺， 养肺。哦， 不对，秋天是养肺， 你搞整了、 哦。秋天是养肺，春、 夏天 是 什么？ 是养 肾， 养神。 哦，哇、哦，就这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反正其他的不知道啊，但春与肝是相对应的， 对吧？ 意思是说，春季的气候特点和人体的肝脏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春季呢，大家应该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慢跑、体操、太极拳等等，保持体内的生机，增强免疫力和抗病能力。但是遇到强风时，要适当的减少外出锻炼，以免风大伤肝。 对。 风大也会伤肝吗？ 那当然了， 不是气大伤肝吗？ 我这风大也行，你喝多了风也不行。 也是啊啊，说情绪上要乐观，不要过分劳累。哎呀，我就太劳累了， 是吧？ 说以免加重肝脏负担。哎呀，我就这肝脏，这最近我要求休几天啊。 肝你肝怎么了？ 疼， 肝疼。我 来看下一个，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积金哈。日前的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厅之内一派繁忙的景象。那么前来办理业务的人呢，正排队等待叫号。正在窗口办理公积金缴存业务的市民呢，只需要提交一张表，那么仅几分钟就可以办理完毕了。只需要网上申报，带着一张系统生成的集成表格，到窗口一次确认，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流程。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啊，今年呢还要进一步缩短业务的办理时限，拓展互联网服务渠道内容，完善网上大厅的功能了。 再来关注一下，工信部网站最近发布网络安全管理局关于蹭网类移动应用程序的通报。这个通报说呢，近日据有关媒体报道，移动应用程序 WiFi 万能钥匙和 WiFi 钥匙具有免费向用户提供使用他人 WiFi 网络的功能，涉嫌入侵他人的 WiFi 网络和窃取用户个人信息。为此呢，网络安全管理局组织网络安全专业机构对于移动应用程序 WiFi 万能钥匙和 WiFi 钥匙进行技术分析，发现两款移动应用程序具有共享用户所登录 WiFi 网络密码等信息的功能。你用过这些东西吗？WiFi， 你正在打开是吧？ 我是不是犯法了呀？ 哎，磊磊，你居然还有 WiFi 万能钥匙？ 我是不是犯法了呀？ 不是，你真用过？我手机里都没有。 我真有啊，真用过。 你去哪儿用的？我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用啊。 它是这样，就是说你到了一个新鲜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打开它，然后呢，它就通过之前的某些人的使用的记录，然后呢，在这儿就能够让你的号码连接上网，无线上网。就比如说是一个办公楼，他曾经来这儿连过当地的这个无线网，他就把一些密码，反正我不懂，就留在那儿了 、 然后你可以继续通过他这个符号上网。我上过。 磊磊，你竟然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我们同学推荐我的，并不是我的主观啊。 哼， 各位领导。 哎，没有 我现在就删了。 这两款程序其实你看 磊磊 刚才说的。 我删了 我没看见。 我删了。 然后那个。 哎，怎么删不掉？删了 、真删了， 真删了，删了，删了，删了， 真删了，这个知错能改。他其实是这样，就是他会共享别人留下的一些信息，那如果这些信息能够被破译出来的话，那你信息不就泄露了吗？ 对 吧？ 对呀。 哎，所以这一块，另外其实它是非常不安全的。万一人家是故意留的呢？你在那地方万一转个几百万，对吧？你不就账号让人知道了吗？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那我的信息他也都知道 了。对呀，是不是？ 完了吗？ 你在用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人家还在用你的呢？ 真是太可怕了。 哎，你去看啊，存在电脑里那些照片都传出去了啊。我们看一下啊， 啥都没有啊。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 嗯，北京市2018高招体育专业考试4月7号正式开测。我们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得消息，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专业考试在首都体育学院拉开了序幕。那么根据了解，体育专业考试呢包括身体素质考试和专项技术考试。那么身体素质考试项目呢是100米跑、绕杆跑、立定跳远和原地推铅球。那么专项技术考试呢包括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体操、武术、游泳等40个大项。那么考生可以任选一项。那么考试的成绩评定呢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来执行。身体素质成绩占 60%， 专业技术成绩占40%。哎，帅，让你选一个，你选哪个？ 什么东西？ 40多项呢？ 随便， 对吧？专业， 随便， 专业。 我体育随便， 你 真的 随便，你体育随便，哪个都不能过，是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咱们一起今天聊聊读书啊。 哦， 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读书有哪些自己特殊的癖好呢？ 就快要发扬点播，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我 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疼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读读读读读老师想哭好想哭，爸爸爸爸爸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低低我就快要发扬电波。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不是想到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咱们说一说，看看各位读书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癖好。来，蕾蕾，你那里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癖好？ 龙一说了，小的时候读的是纸质书，由于有时间，所以我一般都会在安静的家里坐在床上看自己喜欢的书，现在啊，更多的呢是读电子书，由于时间少，所以啊，更多的呢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我戴着耳机听书。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内容，不管是纸质书还是电视还是电子书 还是电视是吧，蕾蕾 我都 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从来不读书的这个习惯。 我这两天一直在追电视剧你知道吗？我把那个白夜追凶看完了，哎呦可刺激了，最后的凶手是谁我都不知道。 哎呀不要说不要剧透、啊、 我不知道 啊。好，太好了啊，你看不明白的啊。 我看不明白。 来，再来看看，还有首席忐忑官说了、啊、说实不相瞒，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是必须拿书 啊， 从上学开始的习惯。 我跟他一样 哦， 我跟他拿的东西不一样 哦， 但是方式是一样的。我也是去上卫生间的时候必须手里拿一眼东西、 哦、 但是是我们家报纸。 哦，那你会不会只要一看书就想上厕所呢？ 就是看北青报嘛。 啊，你这样说北青报不是会很开心你知道吗？啊， 北青报反正我天天看。 哎，这你家还订报纸？ 对呀、 啊、哦，这个 常年订啊。 哦，这个很神奇啊，这个 不管看不看反正都订啊。 我哎，你这个说实话订报纸这个习惯， 因为这是多年的习惯了。 你要不说人家磊家就是家大业大，为什么？真的是你看人家习惯家风对不对？我、哦看报纸， 我就告诉你、哦、主要就是比如吃饭垫垫桌子。 对对、哎、 开玩笑、啊、真的是看，真的是看，尤其是捧在手里、那个是 幽默的味道。 幽默的味道。 哎， 非常 像。来看看啊，饭团说了，我说说我闺女吧，我闺女在她喜欢的每一页上都会画很多小娃娃。 哟， 就各个表情都有，干什么的都有，密密麻麻，就是看书的同时还在书上画那个画。 哦、 哎，还有以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在那个每页上画上一些连环的动作，然后快速翻页，那小人就动起来了。 那得是画家才能画得出来、啊、 不是，有很多小孩他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天赋。 真的呀、 嗯、 我就爱在每页上写我的名字高磊，第二页高磊，我 从小就自恋你知道吗？ 对，我就把这地儿我全占下来，这证明是我的。 哦， 想拿走没门， 自私自恋，哎，这 占地为王我。 哎，好，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来看看是。北北就说了，我每年都要买好多好多的书、可是我从来都不看， 哎， 一看书我就犯困。 嗯， 有一次我拿起一本书想瞅瞅吧、结果前言我没看完我就睡着了、 这是多少人的习惯，真的是，就是我买了书以后回来不看，这是一方面，还有的人就是一翻书就犯困、 困。 嗯，你是不是？ 我翻英文书我就困。 哎， 特别 你不是英文十二级吗？ 呀 呀， 就是 你是睡梦罗汉语是吧？ 不是，就是因为那些单词儿、那些文章我全都背在心里头、所以我看完了我都不用再看、 你看看人家一位读书好的 谁呀， 叫 Belly Baby Yata、 我的天呀， 说了我的习惯是什么呢，要按不同的书选择适当的时间来读。 哦， 哎， 为什么呢？ 要根据时间季节和环境。 嗯， 正所谓秋风庇护夜雨挑灯卧读离骚，你听听人家 说啥呀、这是。 他那意思就是反正哎，就看下一条这个 得得得。华严就说了、哎呀，说起读书癖好，我想起初中时候的一种方法。 嗯， 当时呢为了能够从农村鲤鱼跳龙门、我苦读三年呀、用笨方法熟读书本。 哦， 我这么着，我每读一遍我就将读过的内容我画成线，我反复读过之后我这字儿就越来越模糊，书页也越读越厚，内容我就进到脑子里了，熟记之后我就撕掉这一页。 哦，我就不看了。最后书就越来越薄，同学间相互提问内容在哪个位置、哪一行、哪一列，我都记得差不多。他整个把书给背下来，就相当于那时候我背英文字典一样。 你 问吧， 哎，就别吹了啊，别吹了啊！来，我问问你啊，Hello 是第几页 ？Hello 嘛，反正是第一页，差不多不是第哦，不对 ，A 打头， 对，Hello 在第一页。哎呀，高磊，你这个书背的呀？你看人家这个真的是 太厉害了， 就是当年这个读书这种人， 苦读啊、 而且他是怎么着，有点破釜沉舟那种感觉，就是我读一页撕一页，读一页撕， 必须记下来。 妈呀，这都什么人啊，我天哪， 厉害之人、啊、 能知道我能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跟我是有一点相似的。 什么呀？ 然后呢，比如说这位叫郑的朋友，其实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发过来了同样的内容，就是他们读书从来不折角， 不折角， 一定要用书签儿、看半截也绝对不会把书扣过来，分两边那样扣着，这样对于胶装书不好，容易掉页、看别人的书角折了翘了都要弄平了。小时候课本一定要包书皮，包一层纸的再包一层塑料的。 哎，我告诉你们太笨了，我这种书啊，这种绝对是会翘页的，也绝对你比如说你会弯的。我有一个方法，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把这些书看得多的书、我就坐在屁股底下、坐一节课它就平了。 那 因为我屁股大， 那这书的味道就不是有墨的了。 没有，还是挺好的。 来看看啊，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读书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关注一下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条消息啊，就是图书有必要塑封吗？美了图书伤了环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您去书店也好，或者是你在网上买的书也好，寄得过来的时候，它上面其实都是有塑封的啊，有一层薄薄的这个薄膜。那图书真的有必要塑封吗？有媒体记者近日走访了书店、图书馆、读者、出版人、环保专家，对于图书塑封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受访者对此呢意见不一，图书塑封是顺应市场还是顺应环保，这俨然已经是一个难题，眼下尚缺乏破解之道啊。 对，西城区第一图书馆采编部的主管石先生就介绍说，图书馆每月进新书有4000册，至少 95% 的图书都有塑封，只有一些教辅书是不带的。那么石先生说，那么拆塑封留下垃圾，耗时耗力，图书馆啊都不希望图书有塑封，而不同书店的态度其实显然是不同的。那么另外，北京某文艺书店售卖的图书传递着温暖的气息，国内出版的文学、艺术、社科类图书都带有塑封，但在这一堆的塑封书当中，总有一本脱掉了外衣，都为读者提供了样书。店员陈女士解释说，之所以呢敢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这家店不像是开在商场里的书店，很多读书者呀都是真正的爱书人，大老远来看书买书就说明了一切，所以我们从来不担心图书有损坏的情况。陈女士还提到，一些读者并不介意买样书，如果样书长时间无人购买，书店啊都将进行九折销售。 哎，你别说，我们的听众当中就有从事图书业的 哦。 哎，有没有一位叫张佳佳的朋友，我看了一眼头像吓我一跳，你看他长得还有点像罗振宇呢，你发现了吗？ 啊，真是耶。 哦，张佳佳老师啊给我们说了，他说我就是民营图书出版商 哦。 他说我明确的告诉你们，图书塑封就是为了提高图书档次 哦， 防止新书被损坏翻动，用塑料通过热处理塑封图书其实很不环保， 就是， 你看业内人士也都知道，但是你看就像他刚才说的，他一定要保证，就是说这个书得是新的啊，防止它比如说被沾染了、 折角了， 哎，折角了，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啊，有这个为什么担心呢？好像我看的底下也有专门的说明，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图书的这个运输过程当中，或者是售卖过程当中啊， 受损了，按照业内规矩，图书品项受损最后要退货到出版机构，由出版机构来承担损失、 哦、 所以他们宁愿多花一些费用来进行诉讼， 就是你别退回我这儿来了，对吧、 啊、我 把这一些问题我都解决掉了， 对， 出问题就是你的事儿。 嗯嗯嗯， 哎呀，其实事实上对于满书近代塑封哈、啊、已经有读者开始畅想以更环保的包装来替代。有的朋友就说，如果不采用塑封，书的感觉会更好啊，建议用什么牛皮纸包书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对吧、 嗯、 网购衣服现在都已经有商家开始采取牛皮纸包装了。那么清华大学环境学教授呢张鹏毅也认为，塑料含有一些聚丙烯啊聚乙烯等等，是不可降解的材质，对于环境有破坏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塑封利于图书保护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为此要呼吁国内的商品普遍都存在着包装过度的问题、 嗯、 首先要倡导不要乱用和过度的使用。 还有我看到摩草儿的一条这个信息 啊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摩草儿说我读书都不要腰封、 哦、 我觉得那个特别烦人，买回来新书必须拆了下来扔了。腰封你知道吗？ 腰封很多的，我告诉你，读者就是怎么讲呢，作者他都非常的看重这个腰封、 嗯、 就觉得腰封上写的一些广告语是对这本书最好的 诠释。但是我真的是很烦这个腰封、嗯、另外我还很烦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书它就等于说是带了一个活的书皮儿，就那个比如说那个、 啊、我知道 拿下来 可以拿下来，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书皮， 是一个装饰物。 但是我真的觉得每一次那个书皮儿都让我觉得我不知道该，反正我很烦这种书， 就是做的太过于复杂了，包装太过度了。 尤其还有一些书，你怎么打开外面那个活的书封，它里边的那个设计就好像没有外面那么精美、 嗯、 然后呢你套也不合适，它还老活动，读起来也不方便。你要带着封读呢它就会有的时候乱动，你要摘了呢又会觉得哎呀反正就是不得劲儿。 对，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回归读书的真正的含义，我们读一本书、 嗯、 手捧一本新书的那种感觉我们打小就有、 嗯、 谁都不会忘记，对吧、 嗯、 所以呢希望大家伙儿吧还是珍惜我们手中的书，慢慢慢慢的把这个习惯养成就好。当你的孤单时，你会想起谁，想起哪本书呢？ 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哎呀，没人陪的话就找书来陪吧，看看大家读书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癖好。 嗯，齐天大圣说了，我读书的时候标配阳台阳光， 嗯， 冰糖绿茶加上一朵花， 哎呀， 还有一把躺椅， 哎呀， 最重要的就是家里要没别人在，要是看我就几乎一次看完， 哦， 要么我就不看， 就是那种就是我要读就读过瘾的， 哇、 哦， 一本书您一天都看完， 哇、哦，有那种读书快的啊，来看一下，哎，这就还真有说磊磊你以后要订北京报找我，我给你优惠啊。 可以， 这应该是我们北京报的同行吧？ 可以，谢谢您，谢谢。 来看一下啊，还有就是芝说了，我读书是买来的新书都先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哦， 时间长了还知道哪年买的。 对对对对。 上学时课本还包书皮儿，纸的、塑料的，从不乱画，除了老师让画的重点，电子书很少看，只看了《欢乐颂三》啊、电子书。我也是，就是。我对书的这种整洁度我有点就是有点偏执， 强迫症。 如果我买来的这个书它有个地方折了，我甚至会再买一本。 哦， 我的所有的书看完了都跟新的一样， 哦， 就是上面也会有画也会有记，但是一定不会。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日至4月20日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有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清明节假期呢，国内市场休市，国际金价呈震荡走势。上周五晚间公布的美国三月非农就业人口是 10.3 万人，远差于预期的 18.5 万人。消息公布之后，金价是快速上涨，最终是收于每盎司1330美元。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334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零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璀璨钻石生辰月，菜百上新了多款春季流行的首饰和大克拉精品钻石。4月3号至21号，购物满额还有加油卡等您来领，做初春的最时尚达人就来菜百首饰。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好，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各位读书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的癖好。 是的， 哎，我真的是发现了有很多朋友说出来了，就是我特别想跟他们交流的，我无法理解的他们读书的一种习惯。 来说说呗。 比如说这个木南就应该叫南丫就说了，说我读书最喜欢先把开头看完了，再把结尾看了，先知道个大概，然后再慢慢的看内容。读完之后喜欢画一个读后感的四格漫画。你看他是这样，还有一位张海明威说他弟弟看书有个特点，叫倒着看 啊， 看完了再正着看。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太想知道结果了，是不是？ 就还有一位，我刚才好多人都是那种，就先看开头。然后再看结尾。 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分析是这样 啊， 他们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做英文理解阅读理解题做的太多了，当时我们老师就教给我们，做英文的阅读理解不要上来通读，你看不懂看不懂 啊， 你先看开头 啊， 他一般提纲挈领的先有一句话大概意思，你再看结尾 啊， 结尾就有一个结论，你这两个选项你拿准了，你至少有两道题你是拿对了吧，这就六分啊，六分。 开头结尾看不懂怎么办？ 那你可以跳过第二篇阅读理解了。 哎哎，所以看看啊，这个你们真的是有这个习惯的人，你们跟我说一说你们的心理，你们为什么要先看结尾的？因为我无法理解，是因为我看书一定要，你千万别告诉我结尾，我就一定要捋着这条线往下看。 说句不好听的，其实他们就是有点急功近利，我感觉。 哦、啊，是吗？ 啊， 来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啊。再来看看还有 飞鱼。 哦，飞鱼说什么？ 我看书在飞页写上买书的感言，还有日期、 哦、 地址，而且随手拿东西当书签，多数都是钱。 哦， 那你不是很有惊喜吗？他说我的书不太洗，我的书不喜欢太干净。 哦， 像我的书上有什么呢？ 嗯， 有泪水。 哟吼， 有手印儿。 嗯， 这些都证明我这本书读过了。 哦， 侧面能看出来黑的。是读了多少页 啊？对，这个也有，但凡你翻那个书都会有那个读过的是发颜色重一点啊。 为啥有泪水嘞？ 就看着看着看哭了吗？ 哎呦， 对吧？但是我是完全受不了的，而且我是受不了别人借我书的。我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借，但我受不了别人借我书。 来，快借我一本书， 那 必须把你这个毛病摆过来。 那不可能， 借 我那不可能，我会给你再买一本，我都不会借给你。是这样，来看一看啊，三毛说了，我上学的时候考试前背东西总是晚上背，第二天早上睡醒之后不睁眼就开始背头一天晚上背的东西 啊。 哦，感觉这个方法最有效。等女儿上学之后呢，我就教她这种有效的方法。可是她现在都上大学了，也不屑我这种有效的方法，反而说下午记东西最有效。我告诉你三毛，你这种方法好像是有科学理论的。 真的吗？我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说睡觉前的那个记忆是就是最好的。 没有，我觉得我都 我看过一条新闻，就说你睡觉之前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好像在晚上你睡着了以后，它其实还会有一个潜意识当中的什么记忆加深，什么样子的。 反正我这种人啊，就都是属于临阵磨枪的那种，我一定是头天早上起，比如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考试，我当天早上起了4:30起床，我4:30起床，然后我就开始背到6:30，然后我去上学考试，我准保能考过。你让我头天晚上背，我绝对全忘了。我就是这德行。 对， 所以你看现在成这样了，对吧？来看，不要学啊。红星牛小二也给我解释了，还有灭妆法师以及舒兰涵也说了，说其实舒兰涵说我呢，就是因为性子太急 啊， 就想看结果。面妆法师也说了，说我其实也是，我是好奇心太强 哦， 我就想急于知道结局。 哎， 红星牛小二也说了，我就是想要知道结果。看来去看结尾的都是性子，因为性子急嘛，就想要知道结果。但是你们知道结果还有啥意思？ 对呀，你们不要给自己找一个无端端的理由好吗？你看人睡不着的猫咪说了 啊， 我看书的时候要先洗手。 哎，我也有。 那你还是不是要沐浴？ 不，那个不用，啊、就是一定要先洗手。如果我觉得会是不洗手，我老觉得手上黏糊糊的东西 不干 净，粘到书上。 对，啊、确实是。 来，还有再来看一下、啊。 王才，我读书喜欢同一时期，好几本书我同时开始一块读 啊，那不会串了吗？ 因为我喜欢读实体书，喜欢在包里装一本书，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我就拿出来读，而。有些书厚重或者是比较大，带起来不方便、所以呢，有些书我就放床头，我睡前读；有些书我就放书房白天读；有些书我就放包里路上。哦，就是因为它的，比如重啊、轻啊、方便不方便带啊，什么时候读、啊？ 就是上床之前读这本、在路上读这本，然后呢，干嘛时候读这本？ 书房的时候我读另外一本。 我其实采访演艺群会采访了那么多的明星艺人啊，就有一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哎，我忘他名了。没有，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演员，所以就是他那个 不是演员，你就不记人家、 不是， 这太过分了。 他是一个导演， 你导演也很重要吧？ 他来了以后，我们经常嘉宾都是要把包放在底下的那个带的东西，随身带的东西都要放在底下的那个储物箱里嘛，对吧？只有这个人来了以后，我问他，哎，我说，哎，您带包了吗？您带东西了吗？可以放到储物箱里。他说，哦，我带了。然后呢，打开储物箱，随身就拿出了一本书。他来咱这上节目。只带了一本书 哦，就证明很爱读书。 人家真的是就只带了一本书，啪就放在了柜子里。当时我那个汗颜啊，我跟你讲， 一看口袋书， 我跟你说，我当时我就不看他了。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搜索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然后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您看书的一些特殊癖好。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刚才我就在这反思这些老是提前读结尾的这些人啊，我突然刚才有了一轮总结，一会儿的时候我再跟大家 好好 分享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那上周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结束了第五轮的一场争夺当中，主场作战的北京中赫国安队1-1是战平了天津泰达队。本场比赛的丢球是国安过去三场比赛第一次被对手攻破大门，而在面对防守反击打法的球队的时候，国安在整体退防和反抢力度上还需要继续加强啊。 哦，是的。那么赛后呢，在点评本场比赛的时候，施密特也谈到了对手的反击。他表示，本场国安队在中场丢球之后就地反抢，不如上场比赛做得好，给了对手很多简单的反击的机会。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姚明上任第一年，CBA 将会迎来一位新的王者，第七支冠军队。会花落谁家呢？我们都知道之前只有六支球队囊括了所有过去一些就是中职篮的冠军嘛，就你要不然今年就你家，要么今年就我家，要不然反正就这六支球队轮着拿嘛。但是今年有可能会拿，会有一支新的冠军球队诞生了。 哦，真的呀？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是这样，广东队主场97-111不敌辽宁队，所以他们是1-4被淘汰了。 哦， 那也就是说辽宁队进入到了总冠军的争夺战当中。另外一支球队将会在哪两支球队当中诞生呢？就是山东和浙江广厦。 那这是新的呀， 这两支球队好像是都没有拿过冠军， 总冠军是吧？ 对、所以不管这两支球队哪一支赢了，那最后我们可以说辽宁山东还是辽宁和广厦，他们之间都会有一个新的王者诞生。 哦，好事儿，好事儿 啊！我觉得需要新的面孔，老是这些轮流坐庄的话，其实挺没劲的。有的时候比赛啊，都会被他们所掌控。 哎， 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 我说实话 啊，你看这三支球队，来 啊， 我问你啊，你虽然肯定你不看篮球啊，但这样你瞎蒙一下吧。 瞎蒙。 你觉得辽宁队、四川队、浙江广厦队，光听名你觉得哪支球队会夺冠？ 浙江广厦， 为啥？有钱是吧？ 听着就字儿就多吧。 哎，没有， 哎不，综合实力呢？你评判一下。 我觉得今年其实这几支球队都是有点势均力敌、 哦， 但是我觉得山东队会夺冠，并不是因为我是山东人，而是因为我觉得山东队今年在无论内援还是不是外援还是本土球员的发挥上，都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山东队还有一丁彦雨航，就是应该是今年就。 就定海神针是吧， 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 哦、 所有的就看他比赛的时候，央视的评论都在说哇哇，每次看到丁彦雨航的表现就说这是外援级的表现，这是外援级的表现、哦、这是外援级的表现， 就是很高的 表现。当然这个丁彦雨航这个也受身体因为打到最后了嘛，他这一个赛季下来身体的一些影响，对，也希望他能够，如果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山东队夺冠不成问题。好吧，我们最后拭目以待，好不好？ 什么时候出结果呀？ 想跟我打赌，我就不告诉你。 不，我就想知道一下，你说你这人真是。 来来来，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李娜吧， 说李娜呀，李娜，哎呀，李娜，娜姐，网球界的女明星女皇啊，复出可能性 0.1% 都没有。那么网坛的亚洲女皇李娜日前出席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在中国的推介活动。那么李娜呢，曾经也在2011年的时候拿过法网的冠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透露未来不会干预孩子喜欢网球，但同样不会亲自教授其网球技巧。李娜明确表示自己无意复出，完全没有复出的计划。那么在2017年只练过一次球，连 1% 的可能性都没有。那么体坛当中的子承父业，甚至两代人同场竞技，一直是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如今呢，李娜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是一男一女。那么在谈及是否会支持自己的孩子投身网球的时候，娜姐就表示，如果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喜欢，我当然不会去阻碍，但如果但是我也不会亲自去教他们打球。如果未来我的孩子真正成为了一名职业选手，我能做到的就是陪他们去世界各地征战 啊， 也是很辛苦的啦。 哎，好、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大家的读书的喜好吧啊，看一看您这个有什么样子特殊爱好啊， 您又执着于哪些书呢？ 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于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看到我在流泪，是否爱你让我伤悲，让我心碎。拥抱着你 哎，再来看看啊，这个很多人在，还有洋洋说了辽宁队夺冠，嗯、坦特冠说了，大帅你过分了，你我自己我说我的观点嘛，是吧？大家各自这个有喜好的球队，来看看啊，那个木南就说了啊，说我先看开始再看结局，如果看了开头结局和自己猜的差不多，那我就觉得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嗯。 如果看了结尾还有兴趣，那就接着翻下去继续看。 哦， 他这是把这个当做一种节约时间的一种方式，是吧？就觉得这书一看，嗯，跟自己不出我的所料、 哦， 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那算了，没什么看的。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啊， 反正我不太赞同吧。反正咱过啊、这话题、我们再看看啊，这个 Elisa 清冷就说了，我喜欢在车里放本书， 哦、 等老公下班的时候呢，我可以在车里看。后来每次放本书之后，没几天就被大车的同事借走了 啊、 然后别人借走的书，我就想不起来再回收回了， 他就不想收回来了， 就不想收，就回不来了。再后来呢，我就不在车里放了。 哦，哎，但是我觉得，你看看、这还真是这个不能影响你这个好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对吧？丽媛说了，我说他说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有这个癖好啊？大家听一听，说我只喜欢读课外书。 哦， 我妈老说我不务正业，而且我有个习惯，就喜欢闻，就喜欢闻，尤其是新书，新书有一种奶味儿，我觉得特别好闻，特别好闻。而且自己读过的书会有一种自己的味道，每本书都留下了自己的味道，也是一种味道的回忆。关于文书这一点呢，很多人跟你有一样的习惯， 都喜欢闻的， 都是属老鼠。 哎，你先看看，我给他找一个跟他一样闻的啊。 跟过去说再见，说了我喜欢读历史类的书籍，读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想象成书里的那个人物。如果我是那个人物，哎，我会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样既可以拓展我的思维，这个算是一个特殊的读书方式吗？比如说《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还有《三国》里面的吕布。哎呀，你这个两个 为什么这个那王熙凤让你一读出了村里的感觉呢？ 这其对呀、啊，你说这大老爷们儿，你说你自己想象自己成为王熙凤，你是要管多大的一个家呀？你这大家大业的， 人家明明大观园里的哈、嗯。来看看啊，还有你看吹笛的芝麻蕾蕾就说了 啊， 我小时候每学期发了新课本或者新书，肯定是把脸埋进书里使劲闻那个油墨香。长大之后，每次买了新书，都会在扉页上斜着写上自己的姓名、日期以及购于什么地方、是谁赠的书，然后再看起来就会勾起很多的点滴回忆， 挺好的。 哎，这个就是跟那个刚才那位朋友一样。 对对对，梦也说了，我平时很少有空踏踏实实看书，一般啊都是出差的时候，在火车站买一本。二十几万字的书，你看这数字数还得有限制，二十几万字、 哎、 我去程看半本，回程看半本，回到公司之后这本书我就送朋友了、 哦、 所以呢我几乎没有哪本书是读过两遍的、 哦、 保持这习惯也可以、 哎、 而且呢赠与朋友手留余 心，这关键是十年不出一次差、哦、 其实很多朋友你知道吗，去机场为什么有书店啊、 哎、 很多人在坐飞机之前都会买一本书， 我是碰的书店我就喜欢逛 哦， 哎，我就喜欢在那里边逛，然后看那些书的感觉， 嗯、 未必买，然后 都等人送呢。 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4月27号到5月31号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再次在春光正好之时如约而至，这期间呢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团体，近800位中外艺术家，130场演出，3个艺术展览和多项公益艺术教育活动，将给市民带来丰富纯正的艺术享受啊。 2018舞动天桥剧场相约芭蕾春天系列演出近日陆续开演，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王全兴介绍，芭蕾春天系列演出包括八台大戏，既有中国经典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又有西方芭蕾的杰作《天鹅湖》和《吉赛尔》，以及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第八届芭蕾创意工作坊晚会。 中国杂技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巡演，中国杂技团匠心技艺万里行日前正式拉开帷幕，他们将在88天的时间里走过40座城市，到黑龙江、内蒙古、安徽、四川、云南、甘肃、宁夏等18个省自治区的40座城市演出40场。多年来中国杂技这个积累了许多优秀的节目，这次他们将携带以首都文化为背景创作的杂技嗨北京，演出超过2000场的旅游演出秀天地宝藏，这两场演出的节目为适应巡演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难度并没有降低啊。 日前北京京剧院的品牌项目寻梦成泽2018再度开启了，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著名老生演员杜振杰携手国家一级演员著名青衣演员张慧芳，将再度于寻梦成泽的谷子老戏当中演出。杜振杰称，寻梦成泽是以挖掘上演传统谷子老戏为主的系列演出，我们希望能多留住一些传统的东西。 好，再来看一下近日土耳其最高分纪录电影《爱猫之城》现身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这个单元展映活动啊，《爱猫之城》讲述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居民以及成千上万只毛茸茸的猫居民之间的亲密故事。 由青年 女导演董董执导，六小龄童领衔主演的电影《财迷》即将于2018年公映。在众多的观众的印象当中，六小龄童在86版《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形象是深入人心。在电影《财迷》当中，他放下手中的金箍棒，扮演了一位菜农，从小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因意外变成了千万富翁之后，想把所有的财富都留给唯一女儿的故事。 好，之前的这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中央电视台点名批评的短视频软件快手，今日头条旗下火山小视频的安卓版悄然的从各大应用商店上下架了。 哦， 对于何时恢复上架，快手方面表示正在全面整改当中，恢复时间以主管部门和公司公告为准。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内容是 说说您读书的特殊癖好， 既然爱，那你就狠狠爱吧。 来看看，我看到了一位神人。 谁呀？ 一位神人，真的是我听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艾丽莎清冷说了，说我老公是老师， 嗯， 他们单位有一个数学老师是个神人。 哇， 有一次他们单位组织旅游，火车上别人都在聊天啊，打牌啊，各种玩啊，就他自己在一车厢叽里呱啦的同事当中看什么？看高等数学。哈哈哈哈，关键说还是很投入的在看， 真爱啊！这是 他说这才是真的爱读书吧？ 这是爱本职工作，他不就是个数学老师吗？ 他我觉得他是真爱数学 哦， 就真的爱他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哎，你知道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学高等数学，学微积分，我就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就里边书里边教的什么我不记得，我只记得一件事 哦， 就是高数他那个书皮的颜色是深绿色，我永远忘不了那本书。 只看只盯着书皮看是吧？ 因为里边都看不懂。 你竟然能说上微积分来，就已经让我很吃惊了。 不是，你说我们大学文科的，你说学这干嘛呀？ 你看看，有很多艺术还是需要数学的支撑的。你看人达芬奇 啊， 画画人家能做出黄金比例来，等等等等的，对不对？ 呀呀呀呀， 人家画出美感来，对不对？ 对，怪不得我长成5/5呢， 哎， 对吧？上下半段都长一样长。 好，那个张春平说了，我呢。在车里抄了很多诗，不开车我就背一背。 哦， 哇，这个厉害了， 可以可以， 那就贴哪儿啊？ 啊，就贴前面呗。郑就说了，我喜欢的书啊，最不喜欢被拍成电视剧了，因为读书的时候总会对其中的一些角色有自己的想象，演员肯定演的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啊。 嗯， 最主要就是现在那些剧经常瞎改，改的跟原著不一样。 哦， 就特别忍受不了，所以我还是喜欢看书。 哎，而且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这本书是被拍成过电视剧，而且我看了这个电视剧的话，我就不会去看书了。 因为你越看越气是吗？ 对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已经知道内容了，我就不愿意去看了。 所以最好还是先看原著。 对， 电视剧无所谓了，就不看了。 臂力千仞说了，我看书呢只能一遍，只要一遍能看下来，以后肯定在这一年里最少看3-5遍。 哦， 所以在书店我都会去半天左右，大致浏览一遍。以后还不定期的看，然后看书的时候会校对错别字啊，符号的全半角。 妈呀，您有强迫症？ 他说我是职业病。那您的职业是什么？ 编辑。 哎， 校对类工作的是吧？ 不知道。 哎， 这简直太神奇了。这个 小薇还说了，我看书必须一气儿看完，不吃饭我也得读完。 哦， 要不然我真的这本书我可能就浪费了。那您这一家伙一天下去读不完怎么办呀？是不是？P.S. 刚才的歌一定是高磊选的。 哎，还有 Sly 就说了，磊磊，你说的深绿色，谁有同感？ 是吧？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啊。那个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卡罗拉家族特别版幸福上市，5月31日前购车至高享2年0%，更多立享信息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和卡罗拉一起畅享被爱时刻，一汽丰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苏宁易购418家装家电节， 4月18至22日，3C 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5折起，满额送苹果10， 保价到51，贵就赔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张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好嘞，那么我先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那个现在这个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这个气温看来已经现在有早晨最低时候的5到7度，现在已经上升到了7到10度，天气应该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预计到中午的时候啊，那个天空云量会比较多，那么的这个中高云系将布满全天，这个云量时多时少，今天的光照会不会太强，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那么昨天是24.3度，应该跟昨天差不多。今天这个风力也不大，可以说是一个温暖舒适，这么一个天气。那么这种情况对交通出行啊，还郊游啊、踏青赏花，看来是比较有利的。那么今天夜间，北京这个天气仍然是一个多云，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在7度。左右。那么在今天的后半夜4、5点钟的时候，会有冷空气南下，影响咱们本市，会带来这个3、4级的偏北风。那么这股冷空气的主体啊，看来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影响本市，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有7级左右。那么山区，那么这个季节好多朋友可能要到山区去游玩赏花踏青啊，山区的阵风可能要更大一些，可能到7到8级。那么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部分地区会有个浮尘天气，尤其是西部啊和北部地区，这些浮尘会比较明显一些。那么平原地区这个不同程度的也会有一些浮尘。那么明天呢，因为这个风呢比较大，那么局地会卷起些扬沙了。那么在这种天气情况下，那么大家要注意防风防尘。这是北京的天气。那么全国这个天气来看，那么今天全国这个天气应该还是不错的，降水的这个范围很少，只有在新疆的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华北等地，那么气温呢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那么受到南下冷空的影响呢，内蒙古的中西部、甘肃大部，而且南疆盆地这些会有沙尘天气。另外呢，在江南、华南、华北、华东，这些地方呢，今天天气呢都是比较晴好的，也气温都将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可以说是温暖舒适，对旅行这个还是比较有利的。那么伴随着这股冷空气的进一步的东移南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像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雨雪天气，其中在刚才说内蒙古和东北这个地区有雨雪天气，其中在吉林、黑龙江这些地方会有一个小到中雨的天气，像黑龙江的这些部分地区会有这个雨夹雪。那么虽然这里的雨雪天气看来这个强度不会太大，但对旅行呢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要多加注意。同时呢，由于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华北、东北大部分地区会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那么局地还会有这个7到8级。那么浮尘呢也会向东漂移，像华北、东北这些部分地区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另外呢，来看呢，从明天的夜间开始，直到周末，这个全国的降水区域会逐步的增多。东北、西北这些地区都会有小到中雨天气。那么在华中、华东、华南，有局地会有一个中到大雨。这个中到大雨呢，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湖北这些一个部分地区。南方的这次看来，这次南方这个降水过程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后期看来局地还会有什么雷雨大风啊，像这些灾害天气看来也会有。另外呢，在华北地区，就是13号，也就是周五这个前后吧，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请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注意这个防范不利天气，不利天气对大家旅行带来的一些影响。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上花。当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坊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是排到了平房桥。另外，五方桥到大黄庄桥是南向北方向车多，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目前的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那么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阜成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东向西都是车行缓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准备出去玩一玩，而且呢，我们今天呢玩的方式不同了。 对，今天我们说是请到了三位嘉宾，平时呢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哎， 谁呀、啊？来自于众信旅游的何鹏鹏鹏。 大家好，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逆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哎，欢迎何鹏啊！ 哎，今天超厉害的。 哎，对，今天超厉害。何鹏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精彩内容？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两个人。 哎呦， 哎呦，这两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我们业内啊都是很知名的、 是吧、 对吧，都说我们这个众信旅游是一个旅行社对吧、有温度有情怀的旅行社。那么2018年呢，我们整个的主题项目呢叫众信设计。设计呢，我们会将我们的整个的旅游产品从细节上和这个设计美学上做了一次升级。那么我们拥有的资源就是说，我们要将每一个通过众信旅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每一个客人、让他变成一个当地人，在当地去体验生活。 哦，这个可厉害了。 这 不是简单的单纯的游客了。 对， 不简单的游客。那怎么实现呢？我们众信旅游是通过了我们的后台的产品经理、也就是说我们把它会称为叫旅行设计师、客人的旅行设计师。用它来他的这个方式，用他的这个脚步来丈量这个行程，然后去让消费者做一个当地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达人领队，来实现这个事儿。那今天请众信旅游请来的两个嘉宾，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产品设计师马从峰经理。 哦，欢迎，你好，马女士。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众信台湾部的产品设计师马从峰。 哎呀，欢迎从峰。 对，还有呢，是我们就说北京啊，有一个景点叫恭王府，都说一部恭王府，半部清朝史。今天请来的是一整部清朝史的培培。 哦， 大家好，我是台湾部领队培培。 哦，欢迎培培啊、真的是今天两位来到这儿。那这样吧，鹏鹏，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我们如何能够怎么说呢，享受到两位的这么优秀的人才的服务啊。 其实很简单，就是众信旅游的台湾产品都是由二位亲力去打造的。您只需要拿起您手中的电话去拨打我们众信旅游的这个报名热线100-9898，或者是到我们就近的门店咨询旅游顾问，或者是拨打我们两部直播间现场的电话咨询我们去台湾的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听二位将一个我国宝岛台湾完整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对， 好， 听说啊，咱们众信旅游也是针对我国的宝岛台湾的行程呢，特别在今年2018年做了一个新的变化、新的策划，整体呢有四个方向，能不能先请这个鹏鹏给我们大家来总体的介绍一下？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四个升级呢，分别就是说我们会对大家做的是带大家去做当地人，那么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系列的线路。 好、 那么培培呢，在咱们的线路之中呢，是我们的金牌的达人领队。那么就是出去玩去看风景固然重要，那么还有更重要的是谁和你一起去看。我们请到了这个台湾的金牌领队，刚才我说了，他自己相当于是一部清朝史啊、他能给你讲这些，就是包括咱们在台北那边故宫的一部分的这个展品，他能给你把每一个藏品的前因后果，包括运输之间发生的小小的故事和事故，都能全部告诉你。所以是一个真的是这个活的这个四库全书。 哦，厉害了。 然后还有呢，是这是达人带路系列，设计师系列。那么还有呢，是我们会为这个白领准备的这个5天年假系列，让大家呢每周六出发，借着5天的年假可以凑出一个7天、9天的一个线路。 是。 那么还有我们一直在推广的一家一团，无论您是带着亲子去还是带着父母去，那么老人和孩子都能在这团队中非常自由，2至6人的小团。那么今天呢，其实众信旅游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台湾的线路，就是容纳了刚才我所说的四个所有要素在里边的。具体的线路还得卖个关子， 对对对， 二位给大家来说说。 我们先请从从给我们讲吧，您都设计了什么样子的线路啊，包括您的设计初衷也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好好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线路呢，就是我们今年新推的一款设计师产品。是我们，就是我作为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吧。我觉得设计产品呢，是更有这个 更有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的角度、我觉得通过我这个产品，我的名称叫陪伴的力量，宝贝成长在台湾八日、那么我希望通过这个家长与孩子的八天的这个陪伴见证孩子的一个改变，一个成长，给孩子带来一个金色不一样的这个童年时光。这是我设计产品的初衷。那么呢，我的产品呢，主要呢是按照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的产品为什么选择台湾。那么我觉得台湾呢是一个首先是一个近距离飞行的目的地。那么我们只需要坐3个小时的这么一个飞行时间就可以到达。第二呢是这个台湾的这个酒店。我们都选择的是一些亲子酒店，还有全程的这个高标的一些五花的酒店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宝贝的行程。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安排。那么关于宝贝这个行程的安排呢，这整个线路的一个重点。那每天呢，我们会给宝贝分配一些他去完成的任务。那么在旅行中去完成任务，任务跟旅行相结合，那么这次的旅行我觉得就会有不同的意义。这是我们为什么来选择台湾。那么呢，具体的产品呢，是我们想给宝贝，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八天的产品，让他去跟父母更好的去成长通过因为现在父母大家都知道，父母现在工作非常忙，也没有一定的时间能够陪伴宝贝。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行程，让宝贝跟这个家长的距离更近。 我听着有点像《爸爸去哪儿》。 对，那其实所以你在这些设计当中有哪些点是你觉得在这些方面能促进这些亲子关系的，或者是怎样的 对，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航班的安排来说，那么常规大家都知道，宝岛台湾一般去的话都是环岛的行程，整个是一个八天。那么我们这个行程呢是跟其他行程不一样的，我们是整个走一个西线，那么选择这个2点进出，就是我们一般说的2点，就是台北进台北进，然后高雄出这样的话呢不用让宝贝去走这个环岛这么辛苦这是我们航班设计的不同。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酒店，刚才我也说过了，酒店都是我们一些亲子酒店比如像我们这个会有一些包栋的民宿比如我们这个团如果真的到20个人了，我们就会把这个南投，大家知道台湾的民宿还是很流行的非常棒的。那么我们会把整栋的民宿包下来，让所有的宝贝在民宿里面去玩一些，比如说我们会让宝贝去提前去采买，给他一个任务，就让他今天去采买，去超市去买东西， 真的是爸爸 去买东西对，然后回来之后宝贝跟孩子宝贝跟家长一起来做这个晚餐，然后一起来对共享这个晚餐，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其他行程中也是不会有的，这个是专门为我们这个宝贝计划来设计的对，这是一点。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在高雄大家都知道高雄是台湾第二大城市那么我们到了高雄之后呢，我们跟别的行程不一样，宝贝去玩他的这个有一叫义大游乐世界，那妈妈呢会在义大游乐世界旁边有一个奥莱会购物等于是宝贝玩购物的宝贝玩游乐园的时不会耽误，妈妈购物的时间也不会耽误对，这个我们是 真是很贴心的设计， 对 为家长来考虑的。然后入住我们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奥特莱斯的这个五花酒店是非常不错的，近距离的去对 我们有一听众啊还说，正好说到，他说太及时了，我刚打算安排去台湾打算11去，一共9个人4个老人2个10岁的小女孩还有3个大人您看看从从这个就他这个人员构成的话，您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吗 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这个宝贝这个旅行， 宝贝计划这个 然后这个旅行如果说他们家人9个人去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行程同样我刚才想了一下，也可以做成我们的一家一团，就刚才何鹏说的一家一团， 对 把宝贝计划给他做成这个小团组的，然后单独包个车去，然后派一个专门的我们的这个领队 9个人就可以吗？ 当然可以 6个人就可以成团 对 2到6个人 人， 对， 最少的就是两个人， 这是我们一家一团的这个主旨、 哦、 啊，而且我们是不拼团的、 嗯、 啊，一家一团我们是不拼的，然后一辆车，一个领队，一个这个司机导去为他们进行服务、 嗯、 全程的 VIP 的服务。 哦， 对，然后呢，如果你要，我们事先会给客人一个大概的安排，如果你觉得这个行程宝贝会很累，或者老人会比较累，我们还可以去更改 调整 啊。 其实你看这个行程里边，四个老人，两个小孩，正好台北进高雄出，也不是那种很累的， 不是很辛苦，也不用去环岛。 那么你这种的话，大概的价格会是在多少呢？ 大概的价格会在，如果一家一团的话，会在一万左右吧。 嗯、 会在一万左右。但是我觉得这个价钱，客人可能直观看稍微高一点，因为现在环岛大家都知道比较便宜。 嗯、 但这个是跟完全 两种不同的体验， 对，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嗯、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包括我现在说的设计师这个产品是完全没有购物的 啊、 这个是跟我们常规行程大家都知道是不一样的。 嗯、 对，包括我们这个服务也是专门的一对一的这种 VIP 的服务。 嗯、 啊，然后呢，我们的酒店会有升级，我们的行程会有专属的为宝贝或为老人设计的这个行程。 哦， 啊，对， 餐食上也是经过甄选的， 对，也是进行甄选、 哦。 那么说到餐食，我就说我这个设计师产品这个宝贝计划，那么我们这个产品的餐食还会有为儿童特别安排两个亲子餐厅， 嗯 啊，一个是在台北的乐高餐厅，还一个是在我们这个高雄的玻璃餐厅，都是有亲子元素的，很小朋友一进去肯定会特别喜欢，因为我有孩子嘛，所以我特别知道这个孩子的这个 啊 这个对 进去就疯狂的点， 对， 进去就很疯狂，确实是。 行程里边还有很多像这个跟动物相关的因素，我觉得孩子们看到小动物都会很开心。 嗯， 我们带大家去到台北的动物园，然后去到这个飞牛的牧场，最最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是在垦丁的海生馆里边 去夜宿， 去夜宿的， 夜宿海洋生物 海生馆，让小朋友们就是更加深入的去体验这个这海洋的生态。 哦， 啊、 那这趟线路的行程是什么时候出发？然后 这个线路呢，最近的一个团期呢是5月21号， 嗯 啊，5月21号和6月18号这两个团期， 嗯， 那么9个人我们就可以发团， 哦， 9个人就可以发团，这个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哎， 啊，为什么选择5月21号？因为高雄这个时间它只有周一，啊，周一会有飞，所以我们就选择的是这个时间。 好， 对， 哎，那我们看，其实这个还有一位啊，培培老师在这个地方已经坐了半天了，我们要特别想了解一下，培培老师，如果我们去台湾的话，以您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哎，一定要带着大家去看哪些点啊？有值得推荐的？嗯， 比如像台北故宫， 嗯， 首推台北故宫， 嗯， 因为里边很多很多都是我们中国灿烂的文化瑰宝在里边， 嗯 大家一提都是翡翠白菜、肉青石、毛公鼎， 嗯 啊、但是还有很多书画作品、档案制品，还有我们的全世界啊，现在仅存的90多件的汝窑瓷器，台北故宫就占了22件， 哦、 我们北京故宫才有21件， 哦， 啊，所以说很多这个艺术瑰宝，比如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哦， 啊，乾隆皇帝的《三希堂法帖》， 嗯， 啊，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经典的作品， 嗯， 啊， 哦， 包括还有9个院本的《清明上河图》， 嗯， 啊，咱们这个是张择端的，啊，最好的一部呢是乾隆元年的啊，院本的《清明上河图》。啊，所以在台北故宫， 嗯， 如果我们大家呢在里头可以好好的去领略一下中国的灿烂文化， 嗯，哎，其实我呢出去玩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也特别想去看一些哎博物馆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就是怕去到那儿以后就看那个上面标牌上的文字，然后感觉读呢也只能是略知一二，所以怎么才能够让您领队给我们介绍？对啊， 那就报我们的达人带路项目 啊， 完了我好好带大家去领略中国的灿烂文化。 达人带路这个是怎么个参与法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达人带路就是报我们的 达人带路线路，然后 我们的台湾产品会专门设计出来几条线路， 嗯， 有指定的我们的达人， 嗯， 像培培我们的金牌领队， 嗯， 啊，会指定出来。 我可以指定他吗？嗯， 我们会限定一个团，大家往这个团里面可以 啊报，就是 我 这个 是公示的， 啊， 公示出来的，在网站上有呈现。然后呢，培培领队呢也是说是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吧， 嗯？ 然后阴阳八卦五行，哦，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属于是在 跟我们培培这走过的团的客人啊， 啊， 都会99%都会有表扬心 哦， 啊，特别棒，真的特别棒。 咱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台湾的美食，咱们就取这一个点， 嗯， 您给我们简单的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和感受，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因为台湾的美食啊是多种元素完了交汇而成的， 嗯， 啊，有咱们天南地北的这个 餐厅的这些 风格风味 非常非常美食的，尤其是夜市文化， 嗯 啊，完了代表着台湾一个美食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嗯 啊，我们大家从那个蚵仔煎到好大大鸡排啊，真的跟脸一边大，尤其是台湾的果汁都是鲜榨的果汁，包括台湾。兴起的珍珠奶茶， 嗯， 还有比较知名的鼎泰丰啊， 啊， 还有杜小月担仔面呀，还有这些台菜呀， 啊， 新业这些很有名的餐厅都是非常受大陆客人，就非常受我们客人欢迎的。 哎，那我想知道，你比如说我报了您团啊，那个我这晚上我要去逛夜市，我可以请您带着我去吗？ 当然可以，我带大家吃遍台湾的美食。 哦，还给我们讲美食背后的故事， 对， 哎，这个好， 达人带路嘛，必须得达人带着去才能认路啊， 哦， 就是这意思，是不是，鹏鹏？ 没错，没错。而且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人数和时间上的限制，因为一家一团的这个产品理念就是说，只要我们是两个人都就可以出发，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如果您真的愿意，就是说指定培培老师，然后让他来带团的话，没问题。提前跟我们的旅游顾问说清楚，我们提前就把培老师给扣了 啊， 为您扣留。 哦，非常的好，啊， 达人带路这个行程一般现在什么时候出团，有日期了吗？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团在网站上直接呈现出来的。我们不光呢是说达人带，其实刚才说的众信旅游的整个这一个四个产品的升级部分呢， 嗯， 就是所有的线路全线路都会有设计师理念达人带路一加一团和五天年假的元素在里边。 嗯， 那么每一个月份都会有那么一个团至两个团，我们会将达人的履历放在这个网站上， 嗯， 让您去直接能够看到，然后您看您喜不喜欢这个目的地，喜不喜欢这个达人，然后再来决定是否来报这个名。 嗯，那这么着，现在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嗯，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现场两部咨询报名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嗯， 再来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或者是您可以咨询这个众信的电话是 68790466，68790466。 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是有劲爆好消息的，来，有请这个丛丛。 啊，今天呢给大家一个特殊的这个劲爆价格啊， 嗯， 今天报名我们这个宝贝计划线路的这个客人呢，我们可以享受一个啊， 嗯， 每人立减1000。就限咱们这两天吧，报名的， 嗯， 我们给这个优惠，哦，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何鹏来说一下，啊， 对台湾的产品呢，因为比较多，大家如果对众信旅游的这个我们全年的台湾产品都感兴趣的话，我们会有一个3280元的一个台湾环岛的线路， 嗯， 依然在咱们我们出发吧的节目组里实行买一赠一。 就现在还可以买一赠一，啊， 依然买一赠一， 一个人才合1600啊！ 对， 嚯，啊，您可以啊，电话我们现在还开着啊，这个叫什么来着？ 65158199以及65158299。 那最后我们要从头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 还有1分多钟，最后我再说一句，就是我们的达人带路培培这个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日期现在有5月13号和6月9号，最后在，咱们是暑期之前的最后两个日期。 嗯， 然后原价呢，我们是6980，这个产品呢是全程台湾五星的产品， 嗯， 啊，全程五星级的产品。然后我们的餐、我们的酒店全部都有升级，行程也有升级。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报名两人同行立减1000， 哦，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特殊的优惠。 产品经理来了就是不一样， 只限咱们今天， 只限今天 报名立减1000，我们的达人带路叫尊品台湾， 哦， 浪漫垦丁，对，台湾这个环岛双铁， OK， 报名亲子系列的是一个人减1000，报名尊品系列的是两个人减1000，报名这个我们的 为计划设计师产品的是也是一个人立减1000。 对， 哦，哇， 还有我们买一赠一的3280的这个环岛台湾，大家抓紧时间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一个环岛。 哎，所以如果最近近期，其实说实话，近期是一个去台湾玩特别好的季节和时间啊。 对，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651-5899和651-5899。虽然说我们的直播可能是那个马上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热线会一直开到9点半， 对， 您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 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众信的咨询热线是 6879-0466，6879-0466。 好，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办款需谨慎。 喂。儿子，有空常回家看看。 喂，老公，早点回家。 等我忙完这阵儿了，别让忙碌代替了陪伴，多一些时间给你最爱的人。4月13-16日，带上家人去三元桥老国展吧。2018中国国际珠宝展诚邀全球2000余家珠宝商，翡翠玉石、财宝欧。